埋着古老的梦，一动一动，燃烧我的手，一把火在你的心，寒冷前夕，风寒雪透，还能走动？爱我的我，还有一根蝴蝶来买我的，谁来时的呼唤？没电光看的习惯，天上的猫，他说想不要害怕，动词不必猜，每次慢慢看的习惯，天上的猫，他说坚强不要害怕，动词不必猜，这时候回家再温暖花下雪的我才问风，一步步冰，一步步急，冷清寒冷风，一把火在熄，寒冷的前夕，风寒雪透，能走多远？我的火根根细点燃我的孤单，我想我每次我才微微看到梦想说话，不要勇敢，你不要慌张，流浪点燃火灾，希望看到梦想说话，不要勇敢，你不要慌张，流浪这时候回家，睡在我的天堂啊，天堂啊，天堂。